赤水出奇兵，横断山路难行，天如火水似银，亲人送水来解渴，君民与水一家人。 横断山路难行，敌重兵压前境，战士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，乌江天险重飞渡，兵临贵阳逼昆明，敌人弃甲丢烟枪，我军乘胜赶路程，调虎离山袭金沙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。 Thank you. 三尺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，五将天堑冲飞渡，比邻贵阳比昆明。敌人起家丢烟枪，我今乘胜赶路程，调虎离山西金沙呀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，毛主席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，嘿， 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，五将天堑冲飞渡，比邻贵阳比昆明，嘿，比邻贵阳比昆明。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， 丢烟枪啊， 我今乘胜赶路程， 哎，赶路程。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，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，用兵真如神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，阿 妹，毛主席用兵。